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5号星期四，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啊？虽然说很多人都放假了，但是呢，工作这个事儿其实是始终伴我们左右的哈。我们不是在工作，就是为工作的事情而操心和操劳。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先请大家听一个故事啊。故事的主人公呢姓黄，他的名字叫黄小斌，他是浙江大学一名本硕连读7年半的医学院的研究生。他有一次偶然看到了 BBC 的一个纪录片叫《保罗教你做面包》，于是呢放弃了出国读博的打算，立志要开一家面包店。他租住在300块钱的房子里，边打工边苦心研究面包的方子，终于开出了属于自己的面包店。他父母非常不理解，你要开面包店，你初中毕业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读研呢？而他自己觉得做好吃健康的面包是自己的理想。当我们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理想，但是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恐怕有些人是一路坎坷啊，一路蹒跚的过来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如果年轻人找工作的态度和父辈不一样，有冲突，是该听老人言呢，还是该听从内心的声音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心理专家李建中，李老师，您好。 你好，香露，你好。 今天要请李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怎么跟老人家沟通啊？当然也聊一聊哈，我们是不是应该哈，遵从内心的声音去寻找自己的职业梦想啊？那首先我想问问李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黄小斌他的个人选择？ 他的个人选择，对，如果是从他父母角度肯定是不愿意他这么做的。但是好像他是真的很喜欢做面包店。这种他自己父母说的那些话呢，他自己肯定也思考过。就是我是不是他等于是说，我知道看了这个纪录片时间太晚，他如果初中就看了这个纪录片，他可能就不一定读这个本硕连读了。 其实这个纪录片我也看过一些片段，确实也是挺好看的。他是偶然的机会看到，就在此之前，这个梦想好像是隐藏在内心的。 隐藏在内心。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种愿望，是我们自己平时都不知道的？可能只出现在梦境，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外来的刺激才能够给它激发出来的。 没错，还真是有。 有这样的吗？ 有。 有 一些你平时的生活之中你接触的太少，你没见过，没体验过。包括这种纪录片啊，电影啊，确实有很多人他看到了那种生活，比如说那些艺术家的一些生活呀，或者是你喜欢的哪种职业， 哦，有一部电视剧专门拍了这个职业这种生活的场景、工作的场景，你好像有一种代入感，去感受过之后啊，你内心如果真的喜欢的，它就会激发出来。 那这种激发的吸引力足够抵抗住他读了那么长时间的专业的知识，包括那么多年所受到的职业的这种训练，那这种吸引力得多大，而且还是潜藏在心里的。 没错没错，他就是说明这股力量是非常的大， 非常大， 一般的大都不可能。 是不是冲动吗？ 他肯定也有冲动的部分，但是他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他确实是这种力量是，而且是很坚持的，很不是一时三分钟热度的这种热情，这种力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人的潜能真的是不可小视的。 是的是的是的，有时候你平时我们觉得发挥不出自己全部潜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你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多困难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想做，就包括爬喜马拉雅山这些，你都必须是真的很想做，你才能做得下来。但是你不是很想做的人，你可能很快就觉得太危险了。 哎呀，我真想去做一个基因测序，看看我的基因当中哪一部分适合做某种工作。我不知道我的基因当中有没有适合做主持人的，还是适合做这个面包店的。 这么细致的不一定有啊。现在的基因来说，有可能能够分析出来，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冒险的这部分的基因，就你会特喜欢冒险 啊。 但至于你喜欢冒哪一种险呢？这个现在还没有那么 科技还没有那么 发达到这种程度。 好。那再我们来谈谈工作的问题吧，哈。这个父母说你要开这个，你可以开，好像没有赞这个同或者说反对啊，对，没有阻挡他，但是你没必要浪费这么长时间。父母不理解是吧？ 对。 他说呢，我的理想，只要实现就可以，甭管做什么。而他现在理想变成做好吃和健康的面包了。那问题就是年轻人对工作的态度和父辈，您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哪些是不一样的对工作的理解？ 对工作的理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冲突吧。一般父母来说可能会希望就按部就班的，对吧，读书读博，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肯定就不是做面包了，对吧，他读什么专业啊，你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这种就是父辈希望的，你就顺顺利利这么走下来就好了。那对于他个人自己来说呢，好像他原本也是同意这条路的，原本他没有发现自己有做面包的这种极大的热情之前，他也愿意走这条路。就按照父母的这个期待来走，也并不矛盾，对。但后来他是发现他这个热情太强烈了，对，所以才很想做这个。对，这种冲突是比较典型的，就包括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现在互联网很多，对吧，就他要创业啊，做一些可能父母都没有做过的，可能都没有想象过的一些职业，就会跟父母之间会有很大的冲突。 这种冲突一方面就是说对于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的冲突，另外会不会还有一种就是着眼于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的这种不一致，就是你做这个能做出什么来。 对 啊，父母可能会认为你看你做医生也好或者做别的工作也好，他至少他稳定啊， 没错 啊， 收入 以后年纪大了你也不至于找不着活啊。 没错，这部分呢它确实是有现实的影响不同啊。父辈呢他是可能完全要靠自己啊，他可能很小就得出来自己养活自己，他可能他就不能够考虑更多说诶我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他你必须要生存下来，所以很多父辈的人他是首先是要考虑这部分，其实很正常。现在年轻一代呢是因为父辈积累下来有一些财富其实可以支撑我们可以先做一些我们爱好的东西， 啊，就有这么一个基础了，就包括读书，对吧？比如说花很多钱读书，按照如果很早之前，你还未必有这笔钱给你读这个书的。 就是说，年轻人没有挨过那个饿的滋味儿，没有受过那个苦，挨过那个冻， 而且他是有这个物质基础，只不过这物质基础呢，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是父辈留下来，你有这个物质基础上，然后你去做了很多爱好的探索。哦，但是他确实就有这个基础，所以他才会去有探索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可能性。 嗯， 哦，就才有了这个基础。 但现在看人家也挺能吃苦的哈，就租300块钱的房子。 能、 这个可能从条件艰苦和工作繁重的程度来看，不比他当年父辈轻松啊。 对，对，但是他是其实是后续啊，就是你的家庭其实还是有个保障的， 就是他心里想着 对对对， 有一个退路的。 对，你实际上是有个保障的哈、哦，你不是说这个我做的不行呢，你要是以前你做的不行，你可能就是挨饿了，你往下你怎么办？哦，现在呢，理论上我现在是很苦，但是我毕竟我还有一个后路，哦，我 就没有到吃了这顿没下顿的那个 时候啊，对，没有那么惨烈，哦，是这样子的。对，但是这种热情他确实激发出来了，他也愿意吃苦去做， 嗯， 可能还真是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对， 好，其实啊，像黄晓斌这样做面包的啊，不止他一个啊，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这些案例啊，这位女士呢，她在西南政法大学门外的学林街上卖煎饼果子。 嗯， 我们先来听一下啊，这个离视频的这个网友的一段采访啊，我们来听听，录音不是很清楚，那么听完之后呢，我会跟大家来重复一下他话里的一些内容。 就是您开这个煎饼店的话，开了多久了呀？ 110天了，快40岁了。我觉得就是对你认可。 你有家人怎么看您这个事情呢？ 嗯，挺反对的，比较支持，不与他们的想法，很好吧，比之前好多了。 您现在一天可以卖多少张这种煎饼果子啊？ 100多。 录音是网友录的，不是很清楚。我跟大家说说哈，有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个是你家人怎么看啊？ 对， 这位朋友说，一开始意见还是很大的啊，现在好多了啊。我比较自私，只顾自己的感受，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开了多久了？开了600多天了，一天能卖多少个呢？能卖100多个煎饼果子。 嗯， 他说我也快40了。上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就是他这个梦想跟刚才那个还不太一样， 不大一样， 他这是一直在心里的，没有找到机会实现的。现在为什么是去追寻呢？因为他现在快40了，孩子住在学校了， 哦， 哎，所以他没有太多的这种压力了。那么实际上他呢，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啊？从日本游学，法律专业毕业， 哦， 学过插花，开过饭店。在外企上过班，现在做煎饼果子。 嗯， 他不是说一直啊就在上班，或者一开始就做煎饼果子，他是有很多经历的。 对，尝试过很多工作了。 是。 那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这个现象，他好像说的是他童年就有这个梦想 啊。 哦，估计他小的时候吃煎饼果子，就那个大叔做的煎饼果子给他的那个。这种氛围啊，可能很有爱的感觉，很温暖的感觉，就这他童年受这个影响还挺大的。 嗯， 这给他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就做这个事儿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很幸福，对，很愉快。 嗯， 所以他现在好像不是纯粹是为了收入工作，哦，就他更多是享受，跟现在很多有的人开一些自己开个小的咖啡厅一样，其实我都不指望他挣钱， 嗯， 但是我就喜欢那种感觉哈、啊。他的钱其实是做别的工作挣来的，但我开这个咖啡厅呢，好像就是给我一个心灵的平静、愉快的地方。他本身我就知道他不挣钱。 其实开煎饼果子摊儿挺辛苦的， 辛苦， 很辛苦。你早上 要很早起，你还要做那个 啊，那个基础的， 那个 就是面呀、啊，这些对 对，那个篦子呢？ 啊， 另外呢，你还要调面嘛？ 是是是。 此外你还要出摊儿，还要收摊儿，这路程是吧？离家有多远？再算算他的这个收入，他一天卖100个，我们台门口煎饼果子哈卖5块钱6块钱一个。 嗯。 他在重庆，我估计价格要稍微便宜一点，我们就打5块钱吧。 嗯。 成本多少钱呢？我们就打1块钱一个吧。 嗯。 那他一天，就是挣400块钱。 挣400块钱。 啊，一个月天天卖，在重庆如果能挣10000多也可以。是吧？也还可以， 嗯，也还可以。 但是呢，就看这个收入跟他自己在外企上班比，我估计 就够呛了、嗯， 性价比不是那么划算。 对对对。 但是他用您的话说，他觉得会很幸福。 对。 就是幸福和辛苦不一定不能对等，是吧？就是不一定不能联系上，是吧？ 不一定，他必须要满足温饱啊，就是过了温饱线，有的人他就会因为自己的幸福感去做一些事情了。 嗯。 哦，是这样的，他好像确实，因为他也做过外企，做过其他的，他的收入应该也有很高的时候。 嗯， 哦，那钱现在或者他已经有一些积累了，哦，反正钱对他来说，他好像没有从中得到很多的幸福感。做煎饼果子，嗯，他很有感觉。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做便宜又好吃的煎饼果子， 便 宜又好吃、啊，便 宜又好吃。哦， 对，这个便宜，这个也很重要。他不指着这个挣大钱， 不指着这个挣钱。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段采访，就是有一位顾客说挺好吃的，要排30到40分钟才能吃到。 哇、哦，那做得很好，相当的好呀。 就是说他这个工作好像还有一些反馈、成就感。 对，是被人。而且是相当的认可了，你要排队排那么久啊、哦、一般的你要不是那么好吃可能就看了人少可能买，对吧？你要排队的那就相当的认为你相当的好吃。 排了30分钟总算到我了，前面那个人一次买10个。这个气吐血会。但是从他的话来说也和前面那个案例一样，应该跟父母这个还是有或有过一些冲突了。 是的。 我们接着来聊这个跟父母之间的沟通啊。那父辈的经验到底还有用没用呢？ 嗯、 啊，经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你现在眼巴前会很爽，以后呢？ 对，但这经验好像各自还是有不同，历史环境不一样了。 嗯， 哦，因为过去收入相对也比较单一，哈、哦，你的工作的收入可能就是你所有的收入了。 嗯， 哦，可能没有别的收入的来源。 嗯、 现在。你的工作的收入不一定是你主要的收入来源，都有可能。 哎，您说的这个确实就是社会多元，年轻人的选择也更 多 元。 就多了，对。哦，他比如说他可能都做过外企，他可能有经济收入有一定的基础上了。哦，然后我可以尝试我的这些爱好。 嗯。 哦，他哪怕他可能做失败了，我也没有那么慌张。 嗯、 哦，要是过去呢，你不行啊，你每天的收入，你每个月的收入哦，可能也就那么多，而且还不多，对吧？嗯、现在呢，还都大量增长了，财富也增长了。 确实，他这个要是再上电视啊， 嗯， 是吧？ 嗯、 再被媒体传播一下的话， 就排1小时队了，才能买。 就说好像他这个事儿，如果要专注的话，而且做出名堂来了， 啊、是的， 挣钱并不是问题。是吧？ 没错啊，没错啊，有的网红店、网红煎饼店，他都可以、 嗯， 这收入是相当的可观的，因为他做的特别好吃。 嗯、他黄牛党都来了，到时候、啊、 排队，我替你排队。 所以、嗯、确实就是某些父辈的经验，在现在可能真的是用不上了。就是工作不是你唯一的收入来源。 对， 在原来可就是大部分人都是， 大部分都是。而且你原来觉得你可能单纯做一个煎饼果子或者这一个职业好像收入是不够多的， 嗯， 但是现在来说不一定，它有可能。 还有一种啊，就是观念的问题啊、 嗯、 就是你干这个、嗯、你体面不体面啊，你可能有一些这个观念认为啊这些工作好像嗯不上档次啊、 嗯、 父母可能在他们眼里认为你干这个，我在别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 嗯、 你都是 丢人 海归呀、啊 嗯， 学的这个那个的， 是 你干这个，嗯，那怎么看？ 对，这种也是有一些观念的问题，对，但是可能你他是属于你前一辈哈、哦 嗯， 就是 这些人的观念，大家的看法可能是这样子的。现在确实又是改变了很多，就历史已经环境确实改变很大。 嗯， 哦，现在呢倒没有觉得这种事情是很丢人的事情，很没面子。 现在就是有一些观念认为，他只要挣着钱了，我们都想干，别说干什么。 是，而且他也有意思啊，对啊，对吧？就是包括现在做一些民宿呀，对吧？你装修的很好，可能哎也很好，这大家也很乐意去做。 换句话说，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父母的这个观念还比较的有局限性，但是社会其实已经更包容，就走在父母的前面了。 是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父母在听我们的节目，就可能你邻居啊、同学呀、会很羡慕你。因为你的孩子干这个还挺挣钱的、 一个挣钱，一个也挺有意思， 嗯，他还挺开心，是吧？ 是。 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这种啊代际的冲突。 对， 代际的冲突啊，找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一个分支哈、 是是是。 嗯，我们的嘉宾李金荣老师那边也经常接待这样的来访者哈、就是咨询怎么和孩子或者和父母相处的问题。 嗯 嗯，那您认为还有哪些？表现找工作，这是一种，还有哪些其他的？ 对，找工作算是矛盾比较大的，比较突出的。其他的呢，比如说他那些爱好， 嗯， 哦，他有些孩子可能要，比如说打游戏，哦，对吧？他花的时间在哪里？有些他可能还经常出去旅游啊，哈、可能对于父辈来说都觉得你也太浪费钱了吧，对吧？你在有个假期你在家歇着，哈、就相对从理财的观念啊、经济的角度来说，他、也会有很大的冲突，就觉得你这个 经常出去旅游。 有的人现在有假期都出去旅游啊，这个也挺常见的呀。 父母还不高兴。 对，父辈有时候觉得，如果他省钱省惯的话，他觉得又花两万， 月光， 对吧？你我在家，可能只花200那个吃饭的钱，你一出去，对吧？那个钱肯定是要花的。 就在他孩子的朋友圈里全是点赞，可回到家，父母就一脸的忧郁，是吧？ 是的，是的，有，确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咨询之中也见过。 对， 其实家里边都很有钱，但是。哎呦，父辈不舍得花呀，心疼啊，真的心疼啊！ 不是花不起， 不是花不起，有钱对，但是，哎呀，就看你又花了2万，就那个，你又出去又花那么多钱，就哎，就是觉得 是不是大家心里会觉得，万一有一天我们是吧， 对， 不行了，你这么花下去，怎么养得活自己？是不是有这种？ 没错，这个也是前面所强调的，就是因为历史时期不同。 嗯， 哦，因为以前呢，这种物质没有那么丰富，我们你总得存着点吧，不能够现有现花，就你总觉得以后不一定就有，所以呢，你得存着，哦，包括原来爱存钱，现在可能会贷款买房啊什么，这个也算是花未来的钱，哦，但过去来说也很难想象的，因为这个钱还不是你的呢， 对， 哦。 爱好的冲突， 爱好的冲突，包括这个理财、用钱的这些方面， 消费 观念、消费方观哈、这些也是很大的冲突。然后，包括谈恋爱的， 找对象这个 交什么样的朋友，对，是吧？就父母看得上的和你自己看得上的，有时候矛盾很大。 嗯， 哦，现在不是还有一个。节目啊，就是有父母亲一起来跟孩子一起相亲的，哈、对，就看起来就有冲突啊，因为孩子想选的跟父母选的，有时候差别就很大，这种冲突也挺多，而且咨询的这部分还挺多的， 那您认为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是不是根源上产生冲突的根源上，或者是说在大家表达情绪交流的这种方式上？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的， 是的，根源上来说呢，就是父母这一辈有时候会希望孩子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因为我有我的经验，对吧？我是为你好，哦，你按照我的经验来做，可能是最安全的，因为这个是他的历史时期所需要强调的，但是。这个冲突可能就在这，因为孩子 或者人来说，都是有一种我要做自己，我要按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这种愿望。 嗯， 哦，如果我们是按照别人，即使是父母啊，是按照你的想法来生活呢，我活的这个日子好像就不是我的。哦，这我好像只是个 傀儡， 哦，这是别人操纵的，我不想去这，但是我人到了这里，这种感觉呢，从心理上来说是很难受的。 嗯， 哦，这个好像我自己不是我来控制的，哦，是别人操控的，这种感觉很不好。 嗯， 如果有经济条件、有物质条件支持他，一般来说人都是想做自己，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哪怕碰到什么矛盾碰壁啦，遇到什么事情了，我自己再来调整，它也是我自己的啊，就我来调整，我来改变。也许最后我走回了父母希望我走的路，但是它是我自己经过探索走出来的这条路，我走回这条路，哦，就不是我直接听你的来走这条路。 嗯， 哦，这一点可能就是最共同点的冲突了。 嗯，就是你要我怎么走，我 有可能偏不走， 觉得我自己要想一想我该怎么走，是吧？ 是， 我走与不走，嗯，是不是按你那条路走？ 嗯， 是听我的，不是听你的。 嗯，对 啊，不是因为你说了我才走， 是的， 也不是因为你不说我就不走。 对，没错没错。 或者是我现在走和什么时候走啊，跟你没关。 是是是 啊，所以会有两者之间那种冲突。那具体表现，因为大家都是互相聊天嘛，啊，甚至是劝。争吵、冷战， 对 吧？这种表现形式就有多种多样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王蓉的《爸爸妈妈》。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怎么来沟通，才不至于啊造成更大的误解。 嗯。 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可知道他一化就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抽烟不说话，这次我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听我说，让我说，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雨蝶，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叫醒我。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清明时节，踏青扫墓，倡导文明近似新风。 请不要在街边燃烧纸钱、冥币等易燃祭品，禁止在扫墓点烧香。清明假日当天8时至11时为祭扫高峰时段，请大家错峰祭扫，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倡导市民选择骨灰海撒、自然葬、树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文明祭祀，平安清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因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转3-4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目前到夜间天气是阴到多云，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良好，有利于驾车出行和户外活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5号星期四。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选的工作啊，父母不支持，赶紧把他们拉到这儿来听一听，或许听完我们的节目啊，您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啊，哪怕是一半的一半呢，我们也很开心。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专家李建中，李老师您好。 你好香露，你好。 刚才我们说了两个案例啊，一个呢是学了7年半的这个本硕连读的医学院的研究生，自从看了一个纪录片啊，医生的工作也不想干了，租300块钱的房子，在外头啊边打工边苦心的研究面包啊，打算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父母很不理解，你要开面包店为什么要读到研究生呢？还有一个啊，有过比较长的工作经验啊，外企干过，也创过业，看过饭店，学的是法律专业，快40了，自己呢在一个大学门口卖煎饼果子，他说我从小就愿意干这个，特别想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他们俩都遇到的问题，就是刚开始做这个父母都很不理解啊，不同意啊，反对的声音很大，那么我们该怎么和父母沟通呢？上半段李老师说了，就是父母其实都愿意孩子听从自己的建议啊，遵从自己的这个意愿来进行职业的选择。 对， 那孩子呢，因为都想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嘛， 对， 难免就会跟他们有冲突，对吧？那您认为，哎，这个沟通应该怎么沟通啊？都说中国的父母和孩子不会沟通啊，怎么才能够避免进入误区？ 嗯，可能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父母也好，孩子这个角度也好，一定要有一种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的心态，啊，就是你也不需要想着去要求和控制他必须怎么样，他毕竟也长大了。 那这话得分两块，一块对父母，一块对孩子。 对孩子，对，啊，对父母呢是这一块，对孩子来说呢，那一定也得有考虑到，包括说那。能不能够自己计划好，一定是自己最好是自己有经济的能力来往下做，哦，就可能不是说现在有的情况就是你自己哎，我有个想法，然后我就拿父母的钱10几万20万来做了做不下去，哦，那几十万就没了，这种呢也不好，哦，你自己应该也就是属于我自己要走的路，但你要好好规划，看看是不是这真的可行呢？哦，我自己能不能够支撑得下来呢？哦，这个也是要慎重去考虑。 您的意思是不要张口伸手管父母要钱 啊？就是简单的伸手要钱，哦，尤其是你自己其实还没有把握好的话，哦， 而且养成那种习惯呢，也不利于你自己真正的这种创业，把公司做起来。因为那个钱来的太容易，对，哦，你就不会那么珍惜哦，好像随时来了，这个不是真正的投资啊，这种是家里边的钱哦，是无条件的， 嗯， 是，要考虑到相互要考虑到，如果从父母那个角度来说呢，考虑到自己其实不能够控制和要求的话呢，可能呢在谈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父母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哦，但是我在跟孩子谈的时候呢，因为太着急，你不爱我的时候，我就很着急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啊就会上来，你会生气，你甚至会跟他吵架，或者，哦，这种情绪太激烈呢，其实反倒了影响你的孩子去冷静思考， 嗯， 哦，就变成我跟你要斗气，哦，然后我偏要逆反，我的情绪也上来了，那到底这个事情该怎么样思考呢？ 嗯， 这个冷静的思考呢，可能孩子都他的情绪都上来，他也不能冷静思考， 嗯， 反而变成我偏要逆反，你不要我做，我就偏要做，哦。这个情绪是会影响到你们的沟通的效果的。 刚才您说了，就是话还是有道理的， 哎， 但是呢，该怎么把这个有道理的话表达出来？ 对， 嗯， 对，就需要耐心的表达。我们只是给建议，给孩子自己独立思考。 哦， 但是你该说的道理其实都可以说，对吧？但是说给孩子你自己来听了，你来参考，你来思考，你来决定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 那怎么才能控制住这个易怒的情绪？怎么才能控制住聊着聊着就开始急躁了呢？ 是这个可能就是最难的地方了，一般来咨询的呢，就是他也知道我不应该生气，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 对， 因为这里边呢，他还涉及到他的性格，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哦，另一点呢，就是他有没有觉察到，我只是希望简单的要求孩子服从，而不是把他当成平等的人来交谈。 嗯， 哦，我只是给建议、给说法，然后他独立来选择。一般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就这个脾气就不会那么的大。 哦，就是考虑一下对象感， 哎， 就你把孩子当。孩子要俯视哈，还是当一个 平等 合作的伙伴 是吧？ 对， 平视。 对，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给一些父母听的，就是说你就当你是创业者，你找人家投资人去要钱要投资，那个时候你不能跟人家急吧，对吧？你该说你的创业有多好，哎，你好好说呀。对吧，你去好好讲我这里有多好，希望人家投资，但人家说我对你有些不认同，你不能跟人家急，对，好，你们是平等的，哦，就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在外头会很好呢？我分析啊，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就是事不关己啊，但孩子这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我们家的事，我可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我知道你这条路可能不行啊。 没错，所以你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在咨询里边呢，我们也经常遇到有些老师呢，他也发现这个问题。 老师。 对，因为他我甚至是特级教师。我教我的学生教的特别好 啊， 但是我教我自己的孩子就怎么弄的呢？就怎么这还就学习就上不来呢？ 嗯， 其实差别就是在我们，因为这是我的孩子， 嗯， 哦，我就觉得啊，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不行了，我的情绪就控制不住。你要对外边的学生呢，他不听你的，你也很耐心啊，对吧？你也不会骂他呀，哦，是吧？你只是继续耐心的跟他讲啊，哦，应该怎么做哦。但是自己的孩子呢，往往你就搂不住这个火， 嗯， 哦，但是 只能换个爸 啊，是，所以就是父母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你是把他当亲儿子啊，哦，亲女儿，然后但是你还是要控制你的情绪，才是对你的孩子最好的。 嗯，哦， 并不是说你因为你是亲的，所以我就容易急了，哦，但是对那个结果沟通的结果来说，并没有好处。 嗯， 其实这往后啊还能探讨出好深的话题啊，我们这个还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啊，就是说怎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别让关系弄僵了。 是的， 我在前两天不是看一部电视剧叫《南方有乔木》嘛，这里面有一个安排，就是白百合演的这个女创业者，她是搞无人机的，她是技术方向的专家，她爸呢是一个军官，高级军官，不希望她从事这个领域，那么他们俩就有矛盾。这个创业者三年没回家， 嗯， 他还有姐姐，姐姐替他传递爸爸给他的信，他爸爸通过信跟他沟通，哎，就这种方式， 是有些就是很僵的僵在这儿嘛，当你只是用，而且是长期的，你长期要用这种方式去要求去对待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受不了呢，他就要跟你拉开那个距离。 嗯， 为什么有的咨询中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大学也很好了吧，他的考的成绩也很好，但是他偏不在北京读，我就得选一个外地的学校，我要到武汉到上海去，我就不在北京，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远离我父母。 哎，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啊，很有意思，就是说天津的朋友们啊特别的乐观豁达，其中呢有这么几句话，就是同样也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考大学的这个事儿哈，我找找啊，说考上大学了啊，天津的孩子呢基本都会选择在天津本地上啊，除非迫不得已。有一网友说，我有一表兄弟啊，他们四个都是在天津上的大学，我有个同学也是去其他地方调剂可以上个一本，为了回家硬是上了天津的二本。他说我朋友调侃的说，对于天津朋友来说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你看这个好像也挺好玩的，就天津很乐观啊，反正也是。 在某种意义上就说明这个感情好啊，对吧？ 他喜欢这个地方， 喜欢 家乡啊， 包括跟父母的关系 融洽嘛， 融洽，所以他愿意留在家里面， 是 附近啊。要我跟你的矛盾很大，你什么都要控制我，我跑到美国去读书，你管不着了吧？就有点这种感觉，因为离你远了，你控制不住， 你不喜欢我干这个，行，我不在你眼前干这个，你也找不着我。 对对对对。 啊，那像这种问题，那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因为你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就，其实你都不知道，你后边你都不知道他做什么了。 对。 曾经也有过那种案例，就是一些孩子会做很坏的事情，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就等到公安局去找父母了，父母才知道啊，我的小孩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以前呢，你就不断的吵啊闹啊，他都远离你，他有什么事情他都不跟你沟通。 那如果此时此刻也正好有听众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和父母因为工作选择的问题，或者自己想干一个事儿父母反对的问题，处于这个僵持的状态，那应该怎么来破解化冰？ 就前面说的那个两个主要的原因哈，如果是从孩子的角度呢，希望能够理解到父母的这种情绪的来源，父母的这种希望你听他，你要看到背后的那种爱在后边，这部分的感激和好的感觉一定得理解到要看到，然后呢，你的情绪可能也才会好一点，因为毕竟知道那是对你的爱。回头我们再尽量耐心的去坚持，耐心的去跟父母去沟通，然后让彼此能够好好交流。 那如果父母还是想劝他悔改呢？或者说灰心 后面对，就后面就有点好像后边就是要靠你自己要坚持下来了。我觉得前面提到那两个案例估计都经过这一轮， 就是说一定有一个人在努力的扛住，是吧？ 对对。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情绪态度要好，就是不改， 不是对。因为你认为这是对的，你很想做，当然就像前面说的，你一定要最好是你自己能够扛下来，不是靠父母的钱，不是我要做这个父母拿100万来就挥霍掉。 最后父母也累了，听你吧。 好，你如果真的能靠自己， 能够维持下来，能够支撑得住，那 OK， 你可以耐心的坚持。 嗯， 哦，是这样子，就你不能说我就要坚持父母给我100万，那就不行了。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打持久战的过程，就是你一开始如果父母反对意见很大，甚至你们有冲突了，那样不要想象幻想着很快这个问题就化解掉。 哎，对，没错，你本来就有心理的准备，父母的改变也是需要过程的。 嗯，反正我看到的案例就是说你这事儿干成了啊，挣着钱了， 嗯， 或者说你原来很迷茫，整个现在状态都很积极了， 嗯， 父母看着，诶，觉得这个孩子各方面状态不错， 对， 可能他心里就慢慢的接受， 没错， 孩子好比什么都强， 对，对，尤其是他有些他是看到你，诶，你工作起来那种感觉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开心， 嗯， 哦，然后你也挣到一定的钱，哦，不用说家里面不断的填这个窟窿的话。那 OK 的，他也会有改观的， 嗯， 但是可能需要时间哦，因为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得这么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说啊，也是要遇到很多的波折的。比如说开面包店也好，开煎饼果子摊儿也好， 嗯， 是吧？万一哪天出了一点事儿， 嗯， 是吧？你这个事儿开不下去了，关门了， 嗯， 这个时候父母该怎么办呢？ 嗯。这个就是前面说的嘛，所以它实际上还存在一条退路啊，哦，我可能把一些钱亏掉，也许是自己的钱，比如说我原来工作在外企工作，攒下了一笔钱啊，哦，可能亏呢就把我自己的钱亏掉了，但我还可以回家啊，哦，就那个，就其实还有一个退路哦，最好呢就不是亏父母的钱哦，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比较好，除非是你做的比较成熟了，父母可以投资，可以给你钱继续做，嗯， 父母说，你看，我早说了吧， 嗯， 你不听啊， 对呀，啊，没错，但是 那风凉话该怎么办？ 那也得扛着，对吧？嗯，也得承受着，哦，因为本来不是父母说，别人也会说，包括你的朋友啊，其他的人呢，啊，包括你从原来的单位辞职了，你的同事也许也会说，你看原来好好的工作你不做，对吧？哦，但是这个是你的人生的体验，哦，不一定能保证成功才做，哦，那你可能会经受过这种挫折，哦，可能也会经历过这些失败和痛苦， 嗯， 那这些就是你本来就要做好这个准备的。 嗯 嗯， 说到和父母的沟通啊，其实刚才啊，李老师谈到了在找工作方面、兴趣爱好方面、这个人交友方面、婚恋方面、消费方面、 嗯， 啊，生活方式方面等等，都会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啊。但我们也希望啊，最终大家能够处在一个相对彼此理解、尊重啊、关系融洽的这么一个调和的状态。 对， 啊，李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吗？啊， 嗯， 聊一聊这方面您参与啊，这个帮着他们试图理解对方。关系和缓的一种案例。 其实说一个小的那个故事倒是我觉得挺有参考价值的，对，哦，就是我有个妈妈来咨询的，就是说她孩子总是不听话，总是会逆反，哦，你让他干什么他就不爱干什么，生气了也没有用，有一天呢就是天很冷，哦，然后两个人准备走一段路啊，希望骑车去到一个地方，嗯，那就希望让孩子穿衣服啊， 哦， 这天冷嘛，多穿点。 嗯， 这小孩不愿意哈，因为家里还挺暖和的，就死活不愿意啊。那后来又经过咨询呢，他也有点意识到，行了，你不愿意那就 算了 啊，那就先不穿啊，我们就先去骑。后来出了门，骑了一小会儿呢，他自己回去说我要回去穿衣服了，对， 啊， 他自己就回去穿了。 嗯， 啊，你看这种结果呢，有的时候就父母来说。你本身也需要有一种让孩子自己去体验一下他要走的路，哦，他可能结果跟你很生气的要求他穿衣服这个结果有可能是一样的。 对，就是你不就是想让他把衣服穿了吗？ 啊，对啊，对，但是 他不穿上了吗？ 对，但是他自己体验，我自己去做呢，他是我的选择，嗯，我的感受，哦，他就不是跟你对抗， 嗯， 就这个小的例子呢，可能 就挺有意义在这儿。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敢让孩子去体验，我觉得你这么做肯定错了，我就不希望你去体验这个错误的感觉。 嗯， 但是他有说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没有体验过，他不知道，哦，他会觉得我是可能会成的，哦，比如说我就这么出去，可能还是很暖， 嗯， 是吧？我可能会有这种错误的判断，这种预计。 嗯， 但他体验过了呢，他也知道了。 嗯， 我为什么要那么坚强，就非要不穿衣服呢？ 嗯， 哦，所以本身把这些生活的权利、尝试的权利、体验的权利，交回给孩子去体验，其实你往往得到的结果，可能跟你想要的有时候还差不多。 嗯，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父母好像不太理解孩子在职业上的选择 啊， 当然也有些父母他还是挺理解的 啊，对。 这背后当然也跟父母的成长环境、他的性格，包括他后面的职业， 有 一定的关系。 嗯，有关系。 嗯，你比如说，这个父母如果是这个创业的父母，他自己就是 自己 一穷二白， 小生意的。 哎，对，从很艰苦的环境当中把买卖越做越大的这么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是是是。 那面对孩子在职业上的选择，我相信他们会有更宽容的一种态度。 对。他也愿意孩子自己去做，就你不是都听我的， 嗯， 哦，因为我当年也是靠自己做出来的，哦，往往呢也愿意他去体验，比如说你自己就先开个煎饼果子店，哦，他也是要管理的呀，对吧？哦，成本控制啊，各个方面，就你要自己来做， 嗯， 你就知道了，哦，你以后也许我希望你来接管我的企业，然后可能还行，对吧？你自己也经历过了， 嗯。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孩子没有兴趣接管他的企业，孩子没有兴趣去创业，孩子可能就想去干一个职业， 对 对吧？ 包括去做一些艺术啊、爱好啊。 对对对，有一次呢，我做节目哈，他们那个嘉宾是专门给人做那个财富管理的， 哦，啊， 下了节目就聊嘛，就是有一些家族。很有钱， 很有钱 啊！这个开工厂啊， 是是是， 办企业呀，啊，很多钱了，上亿了都。 嗯， 可是孩子呢，不喜欢，一点都不感兴趣。孩子想要到国外哪儿哪儿去工作， 嗯， 你说怎么办？他们就要为这个孩子打理好啊，这个一些安排，包括这个家族的这种钱啊，怎么以后给到孩子分阶段的，做个什么信托之类的。 是 是, 是。 而这种家长呢，其实也挺焦虑。 也很焦虑， 就是我这产业没人接班， 对， 哎， 所以好像就推动这种股权化，就可能就要跟社会合作来把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了，就不是传给孩子了。 嗯，就是这类父母其实他们也焦虑， 也焦虑， 孩子的职业选择和他们想的不太一样。 一样， 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那个做面包和开煎饼果子是不是也？很类似了，就 很类似，只不过那边可能父母是做正常的单位里面的工作， 传统的工作， 对对对， 嗯， 这种呢，因为家庭企业呢，它做的更大，就产值更大，哦，收入更可观。这种时候，如果好像我的小孩不愿意接班，哦，原来啊，哦，你做的工作可能孩子还不一定看得上啊，哦 嗯， 对，但是家族企业做大了，确实都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来延续下去， 嗯， 对。但是这个确实就有很多部分了，哦，你的孩子不一定就喜欢做企业，哦，然后他本来又在这种经济条件之下，他又能够有这个基础去探索不同的爱好，他还真是有可能会喜欢去做别的事情。 这个时候该怎么说服自己呢？ 啊，这个就真是很费劲啊。好，这种调整就真是不容易了， 很难， 很难，很难，嗯。 如果问到您，你有什么样的建议会给到他们呢？ 有什么建议啊？这种呢，我都说不出什么建议来，因为过这种只能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啊，他们慢慢会接受我的小孩可能真的没兴趣， 嗯， 啊，而且企业管理来说，他要没兴趣，你硬逼他来，那个你是想把自己的企业搞垮了， 嗯， 哦，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硬塞给他。 这您不给他建议，让说服他孩子一定要来到公司是吧？ 也说不服啊，对，因为也， 更多的父母是希望咨询师能够说服孩子， 对， 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有 这活我不接是吧， 对对，因为不是我不接，我也接下来我也做不到， 嗯， 哦，是吧，这如果我有这种能力，说不定我都成一个大企业家了、嗯、 那他怎么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现状呢？这个你还是可以给到建议的。 对，这种对我们能给的建议就是希望他能够尽早的接受、哦、就会告诉他的未来有可能会怎么样、哦 嗯、 让他考虑到孩子的这种前景、哦、未来的可能性，他们提前来考虑到、哦 嗯、 因为有些他是觉得我是不是再生气啊，或者把他的经济来源切断了他就会屈服了呢、 嗯 哦、就可能会用这些方法去还是想把孩子 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对对对、 嗯、 但是如果跟他小孩谈过呀相处过呢，可能你就知道哦，那个小孩可能真是认定了、 嗯、 他就是要做、哦、比如说做煎饼果子，他可能他就是要做了、 嗯、 那是他多年的梦想、 嗯、 以前没有经济基础我才没做的、 哎 哦、那这个时候你要想把他变回来就有点难了。 所以呢不管孩子是去卖面包啊，开面包店卖煎饼果子还是做什么其他的工作，也不管他们的父母是普通的上班族还是说企业家亿万富翁， 嗯， 其实他们中间那种纠结矛盾点是一样的， 一样的 啊。所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都有，对，没错、 嗯、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各位朋友一些啊启发，大家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啊理解控制情绪， 嗯 啊，打持久战， 打持久战， 最后用结果去说服对方， 是 是的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总结的几大法宝。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李建中老师今天的分析，谢谢您， 不客气 啊。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老歌吧哈，哎呦妈妈，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北管购物，明天再见。 Dari mana datangnya Linda? Dari Lasawa turun ke Kali. Dari mana datangnya cinta? Dari mata turun ke hati. Ayo mama, jaga mama marah beta. Ayo mama, jaga mama marah beta. Ayo mama, jaga mama marah beta. Lah orang muda punya biasa.Ayo mama, jaga mama marah beta. Ayo mama, jaga mama marah beta. Ayo mama, jaga mama marah beta. Lara muda punya biasa. Heli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